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随着前总理谢赫哈希纳瓦基德在8月5号仓皇辞庙离开了孟加拉，前往印度暂时避难啊，扰攘了一个多月的孟加拉的大型的骚乱示威抗议活动总算稍微平静下来了。说起孟加拉，可能你有一点印象，就是这些年呢，许多国家投资商都到孟加拉去投资开，尤其是制造业，尤其是做衣服的产业啊。那么我认识一些香港还有国内的一些的纺织业的朋友，那么也都在孟加拉设厂。就在过去几天呢，其中一些朋友还被困在了孟加拉的酒店里头，哪里都去不了，因为全国的公路铁路都变得非常的不安全，只有等到哈希纳离开了，那么局面平定下来了，他们这一两天呢才终于离开孟加拉，陆续回到了香港和国内内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你可能听说过一段时间，我之前也预告过我要讲一讲这个孟加拉的事情，只不过前个礼拜我说要谈孟加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想到谢赫阿希纳呢会真的就这样子忽然在下午不告而别，那么要由孟加拉的陆军参谋长萨曼出来宣布他已经离开并且辞任�孟加拉的总理，他是第10任总理。那么这一切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呢？就要说到孟加拉一直以来一个很特别的制度，但说是孟加拉独特的制度嘛，其实也不是，而是整个南亚次大陆啊，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一套类似的制度。什么制度呢？叫公务员配额制度。公务员配额制度指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国家的公务员系统，比如说我们国家，你知道我们中国考公是头等大事啊，那么大部分的毕业生都觉得毕业之后如果能够考上公务员岗位，那么去当公务员那是再好不过的一个铁饭碗了，是工作生活各方面都有了保障，相当稳定。那么其实全世界很多地方也大概觉得做公务员是个很好的出路，那么因此呢总是有很多年轻的学校的毕业的学生想要去做公务员。而在南亚次大陆这三个国家呢，他们就会把这个公务员每年招收的名额当中保留一定的比例去给少部分人。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就从孟加拉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啊。孟加拉这个国家其实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只比我小一点点啊，1971年的12月才算是，这其实正式来讲应该是1972年成立。那么这个成立呢是经历过一场战血腥的战争的，这个战争呢我今天因为怕这个时间太长啊，就不在这里多讲，反正简单讲两句，叫孟加拉解放战争。那么当年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是这样的，今天的孟加拉以前并不叫孟加拉，在英国殖民整个南亚次大陆的年代呢，它其实就是整个英属的印度殖民地的一部分。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很多人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什么一讲就讲泰戈尔是印度的诗圣，严格来讲其实泰戈尔你也可以说他是孟加拉人，因为孟加拉指的是一块区域啊，就是指的是恒河三角洲这附近这一块区域。这一块区域呢其实是横跨了今天的孟加拉以及印度的国土的，就印度这边呢也有一大块地方是历史上文化上和语言上都叫做孟加拉地区。那么这个孟加拉地区主要的语言当然就是孟加拉语了，是不是？那么在印度，现在印度的，现在你知道印度的语言相当多样化，被认为叫做指定的官方的语言总共有22种。那么其中除了印地语跟英语算是最为通行之外，第二大通行的印度的本土语言那就是孟加拉语，而这个孟加拉国呢当然也是讲孟加拉语作为官方语言。好，那么闲话少说，反正这片地方呢 就在英国撤出印度殖民地之后，那么印度独立，然后呢，当时这个独立的解决的一个方案呢，对后世影响很大，就是让这整片次大陆里面一些主要由穆斯林聚居的地方独立出来，成为一些独立的国家。那么这里面中间牵涉到很多的风波，很多的血泪的故事，那就不多说了。那么当时分离出来呢，主要就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分离，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孟加拉其实以前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虽然紧邻着印度的孟加拉地区，而且语言是这个孟加拉语，跟这个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巴基斯坦国是很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在宗教上信仰上也都主要是以穆斯林人口为主，那么因此这片地方当时就成为了跟巴基斯坦是统一成为一个国家。但是你看地图的话，你会发现有点奇怪，因为这两块地方是被印度隔开的，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国家吧，但它国土并不相邻，不止国土并不相邻，而且是里面的语言文化各方面的分歧都相当大。而在巴基斯坦独立建国之后呢，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呢，以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巴基斯坦叫做西巴基斯坦，当时叫做这个地方的人呢掌握了整个国家的主导权。那么因此东巴基斯坦，也就是孟加拉，它在东边嘛，靠着海的这一边，东巴基斯坦的人呢就觉得自己被排斥，相当不满，那么于是就提出了很多希望获得自治的权利要求等等等等，那么结果都遭到西巴基斯坦为主的这中央政府的强力的镇压，后面甚至演化出一场大屠杀，那么死亡人数相当多。那么终于孟加拉这片地方，也就原来的东巴这片地方，就奋起反抗，他的地下军起来要解放这个国家，要要求独立，同时也有一些当时住在这边的身为孟加拉裔的巴基斯坦军人反戈起义，那么终于就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巴基斯坦打了一场解放战争。而在这个解放战争里面，有一个国家是积极参与的，那就是印度。印度积极支持了孟加拉的独立战争，从那时候开始，印度就成为了孟加拉最重要的也是最友好的邻国，这一点就我们要先记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哈希纳离开孟加拉第一站就是先去印度。好，那么在这个解放战争打完之后啊，那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人物就被原来的巴基斯坦政府释放出来，因为他输了嘛，放出来这个人呢，他在狱中，他因为他在坐了巴基斯坦牢，他在坐牢的时候就已经被老远在家乡的这个东巴，也就是现在孟加拉的人民呢，视为是他们的实质的领袖。这个人就是今天刚刚离开了孟加拉的这个哈希纳的，他的爸爸叫做谢赫穆吉布拉赫曼。那这个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呢，就率领一个政党，成立一个政党叫做孟加拉国人民联盟，那么他就成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任的总理，那么第一任的实际的领导人，那么掌握国家政权相当长一段时间。那么我等一下再说，对，现在也可以先讲讲他的故事，让你先有点背景了解嘛。那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啊，他是一个跟印度一样，当时呢都是有一种社会主义倾向在，那么在冷战的年代里面，他们是相对亲苏联的，那么所以他们当时用大量的苏制武器，也跟印度很像。然后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实施一些很具有社会主义的色彩，比如说走计划经济的道路等等等等。但是很不幸的呢，在70年代他们建国没多久就遇到了一场大饥荒，那这场大饥荒对他的声誉影响相当大，虽然说有天灾的成分，可是后世很多调查也都认为其实也离不开人祸，比如说政府囤积了太多的粮食，没有适当的让他们流入市场，也没有适当的发放给灾民。那么当然也有人会说基于冷战的原因啊， 当时他这场大饥荒呢也跟美国有关，为什么呢？就是他们遇到大饥荒的时候要求美国提供协助，但是美国不太愿意，那么美国就后来开出有条件的一个援助计划，只有他们答应了他们才愿意。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知道冷战的时候世界分成两大阵营，那么美苏之间呢简直在全球的地图上在下一盘大棋。那么由于你孟加拉是倒向这个苏联，尽管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也没有完全为苏联马首是瞻啊，但是美国仍然觉得呢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那么所以当时也不愿意太主动的去援助他们。好，然后说回这个孟加拉，当时后来被人叫做孟加拉国父的这个独立英雄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也就哈希纳他爸啊，他在1975年的时候就透过他掌握的国家机器跟国家议会大幅度的修改了孟加拉的宪法，把原来建国的时候说好的多党的类似宪政民主制度的这个国家体制改变成由一党来统领，那么而且呢还大幅度收窄了国家的媒体言论自由，比如说废除掉所有的民间的办报纸办媒体的资格，只允许四家由国家国有的出版社所出版的报纸继续存在。那么然后这一切呢就使得当时孟加拉有一些人已经对他非常不满非常不满，那么终于到了1975年8月的时候呢就来了一场军事政变，那么这个政变呢使得他这个穆吉布啊，就穆吉布拉赫曼他一家人总共15人在官邸里面被政变军人杀死，而这个哈希纳，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哈希纳和他的妹妹呢恰好那时候在西德，当年的还没有统一前的西德，于是才幸免于难。那么在那之后呢孟加拉就陷入了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军人独裁政权执政的一个阶段。好，我们讲回这个公务员配额制度跟这一段历史背景有什么关系啊？那么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曼他率领的这个主要的政党啊，他是一党专政嘛，那就是叫做 Awami League， 英文叫做，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孟加拉国人民联盟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人民联盟里面呢有许多都是因为他是当时带领孟加拉打赢独立战争的主导政治力量，那么这场战争里面就有大量的独立的战士，这些打独立战争的国家英雄啊，这些军人这些部队，他们呢在孟加拉有个名字啊叫做自由战士，那么这批自由战士呢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阿瓦米利的成员，当然也有一些并不是啊，那么他就觉得呢这些人由于是国家英雄，因此国家独立之后呢应该好好的犒劳他们，回报他们的付出，那么他们在年少青春岁月为国家牺牲掉自己最好的年华，那么可能牺牲掉自己的教育和种种的工作的经历，那么这时候国家应该回报他们，怎么回报呢？就是把整个国家的公务员的名额那么分配30%给这些人。那么到底这个制度是怎么回怎么到底实际上怎么运作呢？这就要讲到其实孟加拉也好，巴基斯坦也好，印度也好，他们的公务员体系都脱胎自原来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体系。英国在殖民印度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今天想象都会觉得殖民一定是英国人把自己的公务员制度移植到印度去，对不对？没错，是大体上是这样。可是也在印度次大陆这个地方呢发展出一些他自己独特的色彩，而且这套东西还回过头来影响了英国自己的公务员体系。就我们说的英国这个概念啊，在他帝国年代大英帝国，他这个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其实跟他的母国之间是组成一个很复杂的关系，这各个殖民地他们都会因应殖民地的实际需要发展出一些独特的管制手段和技术，而这些东西其中有一些经验会被英国本土认为是先进经验，值得学习，进而回到英国本地影响了英国自己的体系。那英国的这套公务员体系，今天所知道的英式文官体系， 就是在印度次大陆这里得到很多影响。我们简单的讲这套体系的一个最核心的特色是什么？是由于英国采取的是一种宪政民主制度啊，它是一个西敏式制度，有君主立宪。那么而这由于这个政府啊，它会随着大选，这个政党可能轮番上台，像比如说现在英国就是刚刚上台的工党在执政。那么你总不能够每次换人就底下的官员都换一批吧，你比如说美国也是走过这样的路历程的，美国早期的时候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换一批人上台，换一帮人上台，他是底下甚至连部分地区的邮差都要换人的。那你整个国家这么大，要请这么多公务员，你比如说消防员叫不叫公务员，警察叫不叫公务员，邮差叫不叫公务员，这个铺马路的工人，这个背后的工程师叫不叫公务员，这都是公务员。你总不能换一个政府就把这些人全都前朝人全都换掉，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公务员就必须变成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体系，任你上面做政治决策的人跟设计政策的人如何更换，底下的公务员呢始终保持不变。就像现在英国，无论你政府是工党也好，你是这个保守党也好，那邮差你天天见到给你送信那个邮差，他还是那个邮差叔叔，那个警察叔叔还是那个警察叔叔，这是不能变的。那么因此这样的公务员体系就要培养一种精神出来，这个态度叫做政治中立。政治中立指的就是我呢就是好好的打好我这份工，上头的局长部长他叫我干嘛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谁上台呢我就听谁的。那么谁上台是谁决定呢？是由人民决定的。我们公务员呢就是做一个大机器就行了，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政治意识形态来左右了我的这个服务国家的这个国家机器的工作，那么叫政治中立。好，但是这个配额制度呢，如果你保留 30% 给这个自由战士，他们叫自由战士，就参与解放战争的这批人的话，就有个问题。因为这批人绝大部分就是这个阿瓦米利，就孟加拉国人民联盟这个政党的成员。那么因此这些政党成员主导了国家的这个公务员体系中的 30% 的话，这会不会出问题呢？当时就已经有这个争论了，也就是孟加拉刚刚实行这种配额制度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好，那么再来我们看看它实际上怎么运作。你不要误会啊，以为就是好像说我当年打过解放战争，我老红军啊，那么我就自动的出来能够当个地方官或者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你还是要考试的。因为它始终保留英国的一些特色嘛，要参加公务员笔试，只有这个笔试阶段通过合格了，你才能进入下一轮的面试。而在面试阶段呢，这时候负责考核公务员的这些招录募公务员的人呢，这时候再来决定，哎，你这人一查，原来你过去为国家打过仗，好，那我这就保留名额给你。那你别说来了一大批，那我就保留名额当中都占满怎么办呢？那你们就还是要分高下的，但是基本上是保留了 30% 的名额给这批参与过解放战争的人。另外有一个政策我觉得其实还是相当不错，而这个政策在印度跟巴基斯坦都以不同的程度先后存在过。这叫什么呢？保留 10%， 比如说孟加拉的做法就保留 10% 是给战争期间受伤害的妇女。什么叫受伤害的妇女？因为在这种战争呢，在当时发生的时候有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有许多女性是受到侵犯，不只是性侵犯，也包括比如说家庭破碎啊等等，很多受伤害或者身体受残害的这些女性，国家也给他们保留了 10% 的公务员的名额。另外还有 40% 是保留给代表性不足地区。什么叫代表性不足地区呢？你们说你看孟加拉今天这个地方啊，最大城市就是它首都达卡，第二大城市呢就是它的第一大港吉大港。那么这些地方呢可以说是孟加拉经济人口最集中的地区。那么因此过往呢，它很多官员干事的人都是来自这些地方，就是比较发达的城市。那么其他有很多地方没那么发达的地方，那些人不就被歧视了吗？很容易被边缘化吗？于是呢，这个谢赫穆吉布拉赫曼这个国父呢 就决定把40%的公务员名额保留给那些地方。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不要让那些地方的人感觉到自己被疏离，那么进而造成将来可能会有的种种的自治啊，甚至是独立的这种呼吁、这种呼声。那么透过这种保留了40%公务员名额给你们了，那么使得你们能够更加投入到这个国家的机器的建设当中。好，我们这么来算一算，你留了30%给老兵，留了10%给受害妇女，再留个40%给这个代表性不足地区，请问你这个公务员完全是凭本事、凭自己个人特别优秀来当公务员的人还剩下多少呢？那就只剩下了20%是真正凭本事来考来当公务员的。你比如说你今天想上中国，如果考公啊，也搞这么一套，保留个80%的名额给了各种你觉得需要照顾的人，那么结果剩下20%，比现在缩减20%，是让大家你们去考试吧，那么北大清华你们都去考吧，那你想想会是个什么情况。好，然后呢，这个制度啊，后面还经历过一连串的转变了。那么比如说拉赫曼他死了嘛，他不是被政变推翻嘛，那么人民联盟下台之后，其实这个政策是陆续有变，这么多年来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中间比较显眼的地方是什么呢？是那些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名额，分配名额逐步减少，而受伤害妇女的名额呢也被逐渐减少，但是这个自由战士的配额呢就一直保持不变，是30%。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自由战士随着年纪老迈啊，开始老去啊，那么也陆续退休，然后呢有的也开始死去了，就去世了。那么那这个你保留30%名额给他们，那用不完，那该怎么办呢？于是在这个哈希纳啊，也就刚才我说这个国父他的女儿普免苏西德回国了，然后继续领导他爸爸创立的这个孟加拉国人民联盟。那么经历一连串的政治斗争，那么终于得来一次孟加拉难得的结束了军人独裁的大选，然后他上台当首相，当总理了。那么就在他第一次当总理的这个时候呢，他宣布改变这个政策，把这个本来保留给自由战士，就当年那些老红军啊、老解放孟加拉解放军的那些配额呢，不是30%吗？又老又退休，有的还去世了，那怎么办？这个名额留给你的儿子跟女儿，也就是说呢，这等于是红二代啊，就孟加拉版本的红二代，就国家会保留30%的名额，就写清楚了，就留给你们红二代的。好，到了2008年的时候，其实孟加拉当时已经很多人觉得这玩意儿怎么搞啊，这走不通啊，这么弄下去。然后有一些甚至自己就是这种红二代，后来当高官的、高级公务员的，然后也都出来觉得这么样子不像话，现在招来一批人呢，就是凭着自己老爸打过江山，然后现在就来接着做好官，然后呢跟着呢其实啥事儿也不会，干事儿也不行，这不行啊，这是破坏了整个国家的行政，整个国家的管理会出问题的。那么当时就有两个很著名的这种公务员呢写过一份报告，建议国家改革，那是2008年的事。所以2010年的时候，哈希纳又回来第二次选上当首相，因为哈希纳总共当过孟加拉总理长达20年啊。那么第一次是当了5年，后面呢是连续4次大选，那么连续执政，被选上执政，那么执政了长达15年，那么前后加起来是20年嘛。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哈希纳第二次上台，哈希纳那时候呢又觉得对这个的确需要改革，怎么改革呢？这个改革是这个 30% 的自由战士的配额不变，继续留给他们跟他们的子女，但是这个人还是不够多，那怎么办？就连你的孙子那一辈，也就红三代，都能够得到这个配额。那你要知道，这些自由斗士啊，所谓自由战士啊，到底在孟加拉人口有多少呢？其实是这样的，他们人口只到了今天为止啊，现在这一刻为止，这些自由战士跟他们的子女跟他们的孙子那一辈，只占了整个国家人口的0.12%， 请注意啊，是整个国家，你是自由战士那一代，加上你的子女，加上你的孙辈，这个祖孙三代加起来的，都只占孟加拉人口的 0.12%。但是国家的公务员要保留 30% 的名额给这 0.12% 人，而孟加拉呢，平均每一年大概要招聘3000个左右的新入职的公务员，也就政府岗位每一年只有3000个要出来让大家来聘用的，然后每一年有40万孟加拉青年要去竞争这3000个政府岗位，而这3000个政府岗位里面是保留了 30% 用来请那些占人口 0.12% 的自由战士跟他们的儿子之女儿以及他们的孙子跟孙女儿。但是啊，虽然说起来这么严重啊，其实这个情况没有这个数字比例讲的那么夸张，因为实际上自由斗士的聘用的这个配额从来没有用到过 10%，从来没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很多这些二代三代啊，他们可能自己也不愿意去当公务员，有别的更好的出路，比如说从商啊，或者从事别的这些政府的法定公务机构里面的工作啊。那这些事儿我等一下还会提到。另外有一些呢，可能是根本能力不行，连笔试都不过关，所以他们的聘用其实从来不到 10%。 但尽管如此啊，这你对现在孟加拉大学毕业生来讲仍然是很离谱的一件事儿。那么当然这种配额制度还是要考虑某种社会公平，就有点像我们熟悉的北美洲一些大学，它会保留名额给一些弱势族群、少数族裔等等，这种叫 affirmative action。 只不过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在南亚次大陆是用来保障一些社会上的边缘人士，用来给他们当公务员的。那么2012年的时候，他们才增加了 1% 的公务员配额是给伤残人士。那这个呢，应哪怕现在的孟加拉这些示威的青年也都觉得是无可厚非的，甚至是应该的。比如说保留 1% 名额给伤残人士，保留一部分名额给所有的妇女，他们都觉得这是没问题。他们针对的就是那些红二代、红三代，是不是就能够天然的比我们更有优势去当公务员呢？这个才是问题。好，那么因此这种政策你可想而知一直在孟加拉有相当大的争议。再加上之前我提到的，由于这批红二代、红三代，他们很多人就是这个现在的孟加拉刚刚下台的这个执政党啊，人民联盟他们的成员，因此就会带来更严重的政治扭曲的问题。那么终于到了2018年的时候，孟加拉呢就有大学的学生开始上街抗议示威，而当时的哈希纳总理呢也算是从善如流，就曾经颁布行政命令废除掉所有的配额，就一口气什么配额都不要了，然后2020年呢就是可以直接生效。可是问题是啊，就在今年2024年的6月5号，也就是孟加拉最近一次大选，哈希纳再度获得连任成为总理之后呢，孟加拉的高等法院却取消掉了这个哈希纳之前的这个政府命令，说他违法。这事儿又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刚才我说那些有一些自由战士啊，这些老红军，他们的孙子这一辈的人，他们觉得呢这是违法的，政府不给我们保留名额这是不对的，我们谁叫我爷爷那辈打为国家的解放啊付出过重大贡献，所以我是该享受这一点的，而且这是写在法律里头，你政府不能用行政命令凌驾法律，所以就上诉到孟加拉的高等法院那里去，然后高等法院就说嗯，你们有道理，于是呢就在6月5号就颁布要恢复这个配额制度，恢复配额制度。然后当时的政府呢，孟加拉政府啊，就哈希纳领导的政府呢，又向最高孟加拉更高一级的法院，就他最高法院、最高级别法院上诉，说这个事我们要在法律上好好解决它。然后但是呢，孟加拉最高法院下面的上诉庭决定呢，还是暂时维持这个配额制度，直到最高法院的听证会结束为止。好，这么一来，孟加拉的大学生就沸腾了，就觉得怎么能这么做呢？ 于是就出来开始抗议示威。一开始呢是和平抗议的，而且中间还暂停过，因为今年六月中旬的时候正好是全球穆斯林重大的节日宰牲节期间了。宰牲节我就不在这里多介绍，反正呢就是纪念先知易卜拉欣用羔羊代替他的儿子易斯玛仪来献祭给真主的这么一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啊，在全球穆斯林这里。那么反正宰牲节的期间呢，他们就暂停他们的这场示威，直到7月7号他们才再上街堵路。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呢，就遇到了这个警方呢开始来镇压这些学生的示威。然后这些情况反反复复，一直到了7月14号的时候，哈希纳总理那么刚刚从中国访问完回去，他7月10号好像还去过来过北京嘛，见到了习近平。然后7月14号他回到孟加拉之后呢，他就说这些学生啊全是拉贾卡尔。什么叫拉贾卡尔啊？这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话。拉贾卡尔指的是就字面意思就是合作者。什么叫合作者呢？简单来讲就是孟坚。也就是说当年孟加拉在跟巴基斯坦打独立战争要脱离巴基斯坦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些孟加拉人是效忠于巴基斯坦的，主动自愿的加入巴基斯坦的部队，协助巴基斯坦反过来镇压我们自己孟加拉人的这个独立运动的。那么这种人呢就叫等于是孟坚，用我们中国人理解呢就是我们中国叫汉奸，就这种人。也就是说呢，他说这些学生全是汉奸以及在汉奸的后代。那么学生就等于就听了就更愤怒，我来反对这个配额制度，然后你现在就说我是汉奸，就说我是孟坚了，这像话吗？然后就开始把这个运动搞得声势更大，规模更大。那再来就出现一个情况，就不只是警察来镇压这些学生，还有另一些组织机构也协助政府出来对付这些学生。其中一个机构在孟加拉尤其恶名昭彰，叫做孟加拉学生联盟 Chhatra League， 那么简称叫 BSC。 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中文就是孟加拉的学生的联盟，就这个东西啊。那这个学生联盟啊是什么呢？它是孟加拉的这个执政党阿瓦米，就是它的人民联盟底下的一个学生分支机构。就是说孟加拉这个党啊，这个执政党，它在校园里面也发展一些将来的一些的青年，就发展一些学生就入党。那么然后这些学生呢就不是直接的成为他的党员，而是成为一个学生机构。那这个学生机构呢就是等于是帮助这个政府稳定自己在学生群体当中的支持度。但是这个机构为什么说他恶名昭彰呢？是因为他过去几十年来已经逐步演变成一个孟加拉执政党的一个打手机构。那么过去曾经在孟加拉法庭上都他们的成员都被人投诉过、举报过跟控告过很多不同的案件。比如说孟加拉过去每次有些反政府的示威抗议集会等等，这个学生联盟的人呢就会去骚扰，而且常常是用暴力然后去打人甚至杀人，杀掉那些反政府的人，然后绑架那些反对政府的人，然后绑架起来之后再用酷刑对待，然后甚至还强奸其中的女生。那这个学生联盟呢说是学生联盟，但其实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学生啊，只是叫个学生联盟。那么当然孟加拉还有别的类似的机构啊，例如还有个组织叫做 Jubal。朱波利是什么呢？朱波利就相当于我们的话讲，用我们比喻啊，纯粹比喻，那就你把它理解为孟加拉的共青团，可是孟加拉的人民联盟的一个青年团。那么跟这个学生联盟呢是两个不一样的机构，尽管招募人员有时候也会重叠。那这个机构呢就是直接的打手啊，也会出来参与这个攻击学生，然后甚至杀掉这些抗议的学生，强奸里面的一些的女学生等等。那么 这么一打闹下来呢，很多原本抗议示威的学生就受伤了，然后受伤之后呢，就要被比如说有的受到警察的枪伤，就要送到这个医院急诊室，然后这个学生联盟跟 Jubo 联盟，就是他的青年团联盟的人呢，就会赶到医院急诊室继续攻击那些正在接受医护人员治疗的抗议示威人士，同时也攻击那些胆敢医治这些学生跟示威人士的那些医护人员。然后警察进场镇压的时候呢，也对于这种比如说有民间的这些的机构的人打学生呢、杀学生这种事儿呢，他们呢肯定也不会帮着那些示威者，不会出来拦阻在中间维持秩序啊，而是认为学生这些抗议人士呢应该负主要责任。这么闹一闹之后呢，这个开始有人牺牲了生命之后呢，那么你以为这些孟加拉的孩子们青年学生就退缩了吗？不，他们更进一步，他们的怒火进一步上升，开始封锁国家的重要的铁路，把达卡首都通往第二大城也是最大港口吉大港的铁路给封闭掉了。然后到了7月17号的时候啊，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当时学生们决定团结起来为6个之前遇难的示威人士举行葬礼。那么这时候呢，孟加拉其实还是有一些反对党的嘛，对不对？孟加拉的反对党比如说民族主义党，这些主要的反对政党也就加入了。那这个民族主义党待会我们还会提到。然后哈希纳这时候呢就觉得这事儿搞下去也不好办，就宣布要会好好的调查这个死亡事件。但是哈希纳在7月17号才说要调查清楚那些示威人士是怎么死的，到了第二天7月18号，孟加拉警方又杀死了30名学生。然后这些学生呢就看到孟加拉的国营电视台呢就单方面的在报道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新闻呢，他们也很愤怒，就冲进了孟加拉国营的电视台甚至放火。然后孟加拉政府呢就只好采取一个措施，就是全国断网，就全国的互联网都中断。那么他的想法就是大家都中断互联网，那么他的国民示威人士抗议者就不能够在网上互通信息，不能够利用社交媒体继续联络等等。然后到了19号啊，这个浪潮进一步扩大，开始有人冲进监狱放火释放了里面的囚犯。那为什么这些抗议人士要去跑去搞监狱呢？是因为监狱里面已经抓了非常多的，目前这个运动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过几万人是被捕嘛，那么他们那些很多被捕的人就在监狱里面被临时关押着，那所以这些示威者就冲进监狱要放这些人出来。然后在那时候警方又进一步开火，就19号的事。然后当天晚上政府宣布宵禁，要开始采取戒严令。到7月20号的时候，哈希纳呢就下令一个更严格更严酷的一个命令，就是这些镇压抗议示威浪潮的这些警察跟部分军人呢，你们可以格杀勿论，也就是说你当场看到有人对着你示威，你有权当场开枪把他杀死。那么于是就有许多场面啊在网上流传出来了，比如说有一个最近成为孟加拉学生跟青年心目中英雄的一个人物，他只是对着警察举起双手在叫喊，然后警察就当胸开枪，那么让他胸部受重创，腹部受重创，然后倒地死去。那么到了7月21号啊，那么最高法院呢就宣布，好了好了，大家都别闹了，我们改革配额制度，自由战士的后代呢我们减少到 5% 就行了，那么这大家就可以回家了吧，可以安全了吧。那么到此为止啊，我们可能会觉得诶，好像整个运动原来的出发点就是要抗议这个配额制度，而这个政府也不是不想改革配额制度啊，那为什么这些学生还是不依不饶呢？其实到了7月21号这天，哪怕最高法院也都同意改革配额制度啊，但是这时候整个示威的焦点已经转移了，就跟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见过的一样，就原来政府提出一个不得人心的政策或者有个不得人心的举动，那么这个举动呢大家是抗议这玩意儿的， 但是随着抗议的发展啊，暴力的循环，那么当军警介入并且开始实弹射击镇压，或者过度暴力的镇压，或者是中间出现了违规的或者老百姓们觉得离谱的警方的过度执法行为，或者说是不合法的执法行为的时候，那这种民怨就会越积越深，到了最后整个运动的焦点就会转移了。转移成什么呢？第一，就他原来是为了 A 这个理由出来示威，但现在由于你之前你镇压我的示威采取的各种手段，我们叫 B， 我们后面已经变成是我要为这个 B 来示威了。就你虽然撤回了这个配额制度或者改革了它，但是你这中间镇压的时候你伤害了多少人，你做了多少坏事，我们这是要为这个来抗议。然后又由于警察跟军方的力量是服务于国家政权的，因此整个运动就会变成一个全面性的反政府运动。那么所以7月22号的时候呢，学生呢本来啊就当时呢看到好，那最高法院暂停掉这个配额制度，或者大幅减低了自由战士跟他们后代的配额，那么学生的组织者也宣布我们暂停运动，那么于是国家就恢复互联网，也开始宣布要停止针对示威者。可是问题是啊，虽然他说停止嘛，但是同时他还继续抓人，虽然政府答应了不再追究，但政府还在抓人。那么由于你政府还在抓人呢，那么这学生呢就觉得没办法再受得了，忍受下去了。那么到了7月28号的时候呢，本来有六个学生，大学生是被这些学生推选出来去跟政府谈判，叫协调员，结果去跟政府谈判反而被政府拘留了，抓了起来。抓了起来之后呢，在政府控制的国营电视台上面露脸发布声明，说好我们不搞了，大家回家吧，不要再抗议了。那么结果第二天全部的学生看到这个场面之后就更加愤怒，觉得我们派去跟你谈判的这六个大学生被你抓起来发布叫大家回家的声明，这明显就是你强迫他们的，明显就是你搞出来的，于是又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示威。好，到了7月30号，哈希纳政府觉得这是有点扛不住了，然后终于就宣布好，我们国家哀悼日7月30号是那些所有的死难者啊，那我们要好好哀悼。这时候为止啊，这发展到今天啊，到底这场运动死了多少人呢？有各种数字，有的说300，有的说100多，但很多我看很多媒体综合起来应该是死了大概200多人，伤者就不计其数。那么国家说在30号宣布哀悼，但是并没有说要不要继续调查这些人是怎么死的。由于政府没说这些事儿是怎么回事，他事后怎么处理，那所以人民还是不愿意让步，并且发展到这个时候，就像我刚才讲的，示威者的仇恨的主要对象已经完全集中在哈希纳跟孟加拉人民联盟身上了，也就是这个执政党。那么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学生还去攻击涂污破坏这个他们的原来所谓叫国父谢赫穆吉布拉赫纳的雕像。那么因为呢，刚才我讲过他在孟加拉被人认为是国父，但这个国父原来有个正式称号，后面又被废除，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执政有争议，他到后面呢出现了一种独裁的倾向，那么把所有的自由媒体都给取消掉等等等等。而且呢，孟加拉的人民跟学生还认为孟加拉军队在这方面的参与也相当大，尤其是联合国都开始注意到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街上，在镇压学生跟示威者的这些军方里面，你可以看到军方有时候开的军车上面大大的写的 UN， 就是联合国两个字。这怎么回事？这是因为这些车子原来是属于孟加拉的军人跑去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的他们用的车子，那你怎么能够调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车子上街来镇压你的人民示威的人民呢？那么所以联合国就说这是错的，说你怎么搞，你不要搞我们联合部队的东西。说到联合部队，我稍微打个岔啊，就孟加拉你大概想不到，曾经在一段时间里面是联合国维和部队中贡献人力最多的国家，直到今天都是，就已经有十几年了。 就你大概想不到维和部队，联合国维和部队，比方你看好莱坞电影，好像里面总是白人的美国人的欧洲，其实那是假的，不是的。美国派去跟欧洲人那些白人派去参加维和部队的人数其实很少，他们是给钱多，但出人少。我跟你简单讲一下，今年啊，2024年为止啊，这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里面所占人数最多的就是孟加拉。那么第二多你知道是谁吗？你大概猜不到，就是尼泊尔。第三多呢是印度，第四呢是卢旺达，再来呢就是这个巴基斯坦，再来呢就轮到我们中国、印尼、塞内加尔和埃及了。那维和部队原来是这么个构成的，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孟加拉会有那么多军人参加维和部队呢？是这样的，这要说到孟加拉之前的一个军人政权啊，也就埃尔萨德，他是透过政变上台。这个埃尔萨德执政的时期呢，是1983到1990啊。在那个时候，埃尔萨德政权呢，就决定要让孟加拉的军队更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这是希望让孟加拉的军队有更多的参与实际行动的经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为了要增加孟加拉这个国家，因为孟加拉在整个世界上是个最低度发展国家之一，就联合国有个名单的，它现在还是全球最不发达或者最低度发达的国家之一，让这个国家在全世界有更高的显眼度，争取更高的国家荣誉，于是派我们的军人参与联合国的维和活动。那么第三呢，很实际，就是钱。因为啊，你一个国家派出军人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行动，联合国是有拨款给你的，那这个拨款的数字还相当可观，也就是说孟加拉军方可以透过派出部队参与维和行动来获取一定的资金补助，对孟加拉这么一个国家来讲是要紧的。好，我们说回孟加拉的当时那个局面啊，那么到了7月30号，政府宣布完哀悼，然后8月1号呢，政府呢让步，放走了那6个本来要派来跟他们谈判的这学生协调员。那这学生放出来之后呢，就立刻跟所有同学们、跟全国人民讲说，我们当时在电视台上叫大家回家，要把这个抗议压下去啊，这个声明是政府强迫我们念出来的，其实是不是这样的。那么政府呢也态度也很怪啊，一方面说要让步了，放走这6个人，但当天呢仍然有警察去攻击那些和平静坐的学生，而且不只是警察，包括刚才我说的 Jubal 也好，或者是这个孟加拉学生联盟也好，他们那个是不好控制的，这个人民煽惑起来、煽动起来就收不住了，然后他们呢就继续攻击这些和平静坐的学生，继续有人死亡。那么到了8月2号呢，联合国另一个机构又发表声明，那就是儿童基金会，他说他们发现孟加拉已经死了32个儿童了，说孟加拉政府要确保儿童不受伤害，要让他们安全的回到学校，不能这么搞的。然后到了这个事儿，于是越搞越大，还没停下来，停不下来了，已经规模越闹越大。到了8月3号的时候，出现一个事后今天看来是转折点的事情，那就是孟加拉的军方的最高指挥官，因为孟加拉的空军、海军啊是没什么值得提的地方，他的空军是很低战力的，但是孟加拉是以陆军为主的国家，那孟加拉的陆军的参谋长，也就是陆军的最高指挥人，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萨曼啊，他们就公开发表声明，说他们会捍卫宪法，任何时候都跟孟加拉人民站在一起。哦，这话那个意思就很清晰了，就军队啊，从这一刻开始就不再参与孟加拉政府指挥的镇压人民的行动了，那么他们是捍卫宪法，而不是捍卫一个政党或者捍卫一个政权，他们这时候要开始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也就是说到这一刻孟加拉军方已经发现这个事儿啊，性质已经完全转变，这个哈希纳政府看来是扛不住了。好，然后这时候呢又有到了8月3号这一天呢，学生当然是进一步还要要求整个政府总辞，哈希纳辞职。但是与此同时啊，继续有人杀害这些示威者， 到了8月4号的时候，一天之内就死了91个人，但其中也包括14个警察。因为很多孟加拉的老百姓跟学生站在一起，开始主动攻击这些警察，双方打斗之中有14名警察去被杀死。然后8月4号政府再次断网，然后哈希纳呢就直接宣布全国各地所有的示威群众都是恐怖分子，这是8月4号。他要把这个局面放到这是一个反恐行动的时候，这些暴乱恐怖分子，那么要好好的镇压。好，但是问题是之前军方已经摆出了一个相对中立的态度了，那这时候会出现什么事儿呢？就在当天晚上大家还悬着一颗心还看会怎么样的时候，8月5号忽然之间这个陆军参谋长萨曼就出来宣布哈希纳已经辞去了孟加拉总理的职位，跟他的妹妹一家人飞到了印度的特里普拉邦，那么暂时飞去那里，他后面会怎么样我们等一下再说。好，然后呢，孟加拉除了总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啊，那就是他们的总统，因为他是西敏寺制度嘛，就是这种议会民主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底下，就比如说在英国就是有国王，而在孟加拉、印度这些国家呢，就是有个总统。那么他们的总统叫做穆罕默德·谢哈布丁·楚卜，他就召开会议。这个会议呢，他就要求先释放掉有一些反对党的主要人物，比如说孟加拉前总理，也是孟加拉的最大反对党，叫民主主义政党，他的主席叫卡利达奇亚。这个卡利达奇亚也是个厉害人物，他跟这个哈希纳不一样啊。哈希纳呢算是女承父业，而奇亚卡利达呢则是父承夫业，因为他的丈夫啊奇亚拉赫曼原来呢做过孟加拉的第一任的陆军副参谋长。那么当时我不是说过这个哈希纳的爸爸被人军事政变推翻杀死吗？而这个奇亚拉赫曼就是在那之后出来摆平局势，上台执政，成为孟加拉的总理的。他77年上台，那么一直有怀疑认为他其实跟那场政变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这个目前呢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事儿。他上台之后就改变了孟加拉原有的这个体制，就恢复了孟加拉的多党制度，多党选举，然后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政党，就是这个民主主义党，简称 BNP。 那么这个政党就取代了刚才我说的孟加拉人民联盟，就是阿瓦米，成为孟加拉的执政党，但是他并没有取缔原来的执政党阿瓦米，而是让他继续存在，以后就孟加拉走回一个多党制的制度，同时经济自由化，就让很多他们原来不是走计划经济吗，那么有很多国有企业国营事业就逐步的让他们转成民营企业，然后同时也开放了媒体。那么但是呢它有争议的地方在哪？这在很多西方国家那里当然是很受欢迎，在冷战时期觉得这就是从原来亲苏联又回过头来亲西方了，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宣布伊斯兰成为国教，伊斯兰教成为国教，那么开始让整个国家要伊斯兰化。那这一点就跟原来孟加拉立国的时候很不一样，因为阿瓦米也就是哈希纳他爸爸啊，他们当年建立孟加拉的时候是很强调世俗化的，就虽然说这个国家绝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但是我们并不想建立一个回教国家伊斯兰国家，我们要世俗化，有点像土耳其。可是这个齐亚拉赫曼走的道路却是希望让他更加伊斯兰化一点，让孟加拉。那么这个在当年的欧美这些国家，美国这些国家看来不是个大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支持比如说以前的伊朗等等，也都或者很多国家沙特阿拉伯那也都是伊斯兰国家，这个问题不是太大。好，但是这个齐亚拉赫曼自己是经历了政变上台，尽管不知道他有没有直接参与，结果到了1981年他又遇到军事政变，然后他也死了。这个说起来孟加拉立国短短50多年之内啊，发生过20多次军事政变，这中间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所以他的军方啊一直都是一个隐患。那么哪怕这个齐亚拉赫曼自己就是一个陆军里面的实权人物，他都没办法逃过被下属政变的这个命运。好，那这个齐亚卡利达他的丈夫这么死了， 然后在1981年之后，然后这个接盘的是谁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艾尔萨德。那么艾尔萨德就上台成为一个军事独裁者，那么统治了大概这个国家7年左右，但是后面又遇到了跟今天很类似的情况，就是学生带头抗议示威，然后变成全国的骚动，那么最后呢，到了1990年的时候呢，被迫下台，主要就是当时他底下的陆军参谋长不支持他采取戒严令来管制整个国家的办法，于是从那时候开始啊，就1990年开始，孟加拉出现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什么呢？由于这个国家啊，你执政党的人是信不过反对党的人，反对党人也信不过执政党的人，因此每次大选的时候，他们就在那时候决定要成立一个看守政府。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这些我们熟悉的西方宪政民主国家，你大选吧，大选期间，你现在美国是民主党执政，那就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他不会说大选了怕你民主党会不会搞什么猫腻啊，会不会搞些什么腻歪的东西破坏选举的公正啊，那么于是就觉得民主党政府在选举期间你也不应该执政，那国家你不执政那谁来执政呢？这不是很大的问题吗？在这种低度信任的国家里面就会出现一种情况，就会出现一种看守政府。而孟加拉从1990年就出现了看守政府。看守政府是干嘛的呢？就是这个政府啊，是由几个主要的反对党跟执政党，大家都觉得这帮人我们大家都能接受，主要是比如说国家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啊，一些学者啊，或者是由他们的礼仪性象征性的领袖这个总统出面组成这么一个临时看守政府。这个看守政府呢，不做任何实质政治性决策，那么只是为了在大选期间维持政府的运作，而大选期间执政党跟反对党呢就好好的出来竞选，那么直到选出新的执政政府上台，这个看守政府的任务就结束了。好，那么在1990年之后的这一次大选里面就选出了齐亚卡利达，就她丈夫不是当年做过总理吗？然后被人政变了吗？然后事隔多年之后，终于轮到她代替她的丈夫继续领导这个民主主义党，然后她就上台。自从她上台之后啊，这个齐亚卡利达就跟我刚才说的哈希娜成为左右孟加拉命运的两个政治女强人，这轮番执政，那么直到后面才是这个哈希娜独霸孟加拉政坛。好，我们讲回8月5号那天发生的事。那这个总统穆罕默德呢，谢哈布丁初步就召开大会，共商国事，把一些重要的人都叫来，包括这个正在坐牢的卡利达齐亚，她原来不是一个孟加拉的政治女强人吗？做过两任的总理吗？是孟加拉第一大反对党民主主义政党的主席吗？她怎么会被抓去坐牢了呢？这就是哈希娜的一个问题了。就哈希娜呢，在过去15年的执政里面呢，出现了一种越来越独裁的倾向。比如说啊，他在2011年的时候就废除掉了刚才我说的这套延续了20多年的孟加拉每次在大选就要有看守政府这个做法，他废除掉。也就是说呢，在大选期间他的这个人民联盟仍然继续执政，就不用看守政府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在大选期间呢，他们的政府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会用各种的理由去控诉反对党的主要的竞争人士，说他们犯了什么法啊，逃税漏税啊，一大堆这些小事，然后说他们贪污啊什么，然后把他们抓起来。然后14年的时候就抓了他的主要的政治对手卡利达，然后呢，其中有一些没被抓的这些反对党的人呢，就被攻击。攻击他们的就是这个孟加拉人民联盟下面的这个孟加拉学生联盟跟这个 Jubal 联盟他们的青年团。然后有些人就神秘失踪，有的人就被发现死在家里头。那么普遍呢，大家媒体也好，或者很多国家的观察员也好，都认为这里面大有问题。但是哈希娜就认为，凡是说我们有问题的，那都是你们西方反孟势力的谣言啊，就是不足为信。然后2018年的时候呢，他再度拘捕卡利达。那么卡利达原来被拘禁，但选完了之后就放出来了，那么让你大选的时候没得选。到了2018年他再上台之后呢，他再抓一次卡利达。为什么呢？他这回就说卡利达当年做总理的时候涉嫌贪污， 那么就把他拘捕了，判刑，最后判刑17年。那么当然啊，这里面大家会说这是不是一次政治的审判或什么，这很多争论啊，也是搞得不清不楚的。同时2018年这一次上台呢，他又进一步收紧了对国家的控制，比如说通过了一个法律叫做数字安全法。那这个数字安全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整个国家如果出现有任何人在互联网上对政府有不恰当批评的话，那就可能要判刑，那么可以坐牢5个月甚至到1年。那什么叫做对政府不恰当的批评呢？谁来决定它恰不恰当呢？那主要就是由法院跟政府的律政部门、司法部门来决定的。好，到了2022年的时候，他又关掉了191家媒体跟网站，因为认为这些孟加拉的媒体网站呢，他们是反国家的。那么包括很多反对党经营的媒体也都被他关掉，总数是191家。那么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哈希纳呢就逮捕了很多原来反对他的一些人，包括一些知名的学者啊，甚至包括最有名的人物，孟加拉人之中谁最有名望呢？在全球，那当然就是尤努斯嘛，我们等一下就会提到他。好，反正这个，哎，我又扯远了。8月5号这天，总统开会就把这个民族主义政党主席卡利达齐亚放出来了，然后取消宵禁，然后把所有这些坐牢的人放出来，然后把你们都请到总统府来开会，学生的主要的代表，老百姓示威者的主要的代表，还有军方，我们共同来开会，看看下一步该怎么办。然后这时候哈希纳不是已经走了吗？然后终于到了8月6号的时候呢，他们就宣布，也就昨天宣布解散整个国家的议会，要重建一个临时政府。然后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画面，新闻画面的里面场面，就人民欢欣鼓舞，打卡式，很多人就冲进了哈希纳原来的总理府，在里面把它洗劫一空，也因为议会解散，也都冲到议会里面呢去放烟火啊，庆祝啊，大肆破坏。那么然后孟加拉的军方呢的最高领袖就出来呼吁大家呢尽快恢复和平，恢复秩序。那这个时候有一个机构很值得关注，就是孟加拉警察。那孟加拉的警察也有他们的工会，叫警察协会。这个协会居然在这个时候，就8月6号这天，就昨天宣布罢工，就国家大乱，前总理逃跑了，然后这个总统出来宣布要成立临时政府了，希望大家都回家不要闹事儿了，好了，此事到此为止，该满意了吧。警察这时候就罢工了。那警察干嘛罢工呢？那是因为啊，在过去一个多月的这个骚动当中啊，孟加拉警察成为很多示威人士心目中的头号敌人。我刚才不是说吗，有可能高达300人死亡，这么高的数字，那么多人受伤，那么多人被拘捕，这些学生跟示威者都觉得是孟加拉的警察太过火，孟加拉警察干了太多坏事，成为政府的打手。那么于是孟加拉的警察就会担心，好了，我们的老大跑了，丢下咱们在这，这些孟加拉人民会不会反过来向我们报复，会来对付我跟我的家庭呢？所以他们这时就罢工，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说要求临时政府保证他们的安全，让这些示威的老百姓不要反过来报复咱们，咱们也是没办法。而且他们发表声明说，他们当时啊，这个的确是对示威的人群众啊开过很多枪，杀了不少人，但他们纯粹是成为政府的打手，成为政府的黑脸，其实他们也很无奈啊。那么现在大家能不能放我们一马呢？保证我们的安全呢？那么直到你们保证我们安全，我们才结束罢工。那么到今天我还没看啊，这个不晓得他们罢工罢成怎么样，我还没注意到。好，我们就这时候就要讲到尤努斯了。因为尤努斯我们知道是小额金融或者小额贷款之父，被认为是一个穷人的银行家跟穷人的经济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来过我们中国很多次。那么全世界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理念，也有很多人福音他的理念，而他的理念之下所建立的这个孟加拉乡村银行以及在世界各地类似的做法，的的确确是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啊，让很多社会上面最难获得融资，比如说你在中国做生意，你知道融资是很困难，这个银行借钱是很难， 你别说我要开个小面摊，我要做个小便民商店，这是你去哪借钱开这个生意呢？你只能跟朋友亲戚，银行不会给你这个贷款，非常小额的贷款是很难做的。但是尤努斯就推动这种小额贷款，那么使得很多最底层最弱势的人有资本能够经营自己的生活。而他在孟加拉这个乡村银行呢，并不以牟利为最高目的，主要是从事社会建设。那么当然呢，他的这套理念在世界各地也都遇到很多主流经济学的挑战，认为中间呢是有很多问题的。但尽管如此，他在孟加拉的声望还是极高的。那更不要说他建立的这个孟加拉银行，乡村银行，也有人叫做用孟加拉语音译的话叫做格拉明银行。他还创立了很多相关的事业，总共有几十家相关的事业，比如说格拉明电信，就是以这个银行的资本再去投资建设一些商业公司。那这些公司呢，目标呢也是为了要改善孟加拉的基础建设情况。比如说孟加拉现在最大的其中的电信公司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就是这个格拉明电信，就是由这个银行支持的成立的一个公司。那这个银行跟这些一连串的公司呢，都不是私营的，不是尤努斯自己开的银行哦，它是一个国家的法定公务银行，就法定公有机构，也就是说其实是一个非牟利的一个国家拥有的一个机构，但是又不是实际拥有，这是很英式的制度，就国家法定的一个机构。那然后呢，他又从事投资到一些服装产业啊等等啊，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业。那些事业有的是牟利，有的是非牟利。非牟利的企业是什么企业呢？就社会企业嘛，对不对？这个尤努斯啊，他原来他在孟加拉是做了这么多事儿，被很多孟加拉人认为是造福百姓。比如说他那个电信公司，你如果纯粹从商业角度讲啊，他有些地方是不应该铺5G 或者4G 互联网的，因为那边的人太穷，或者说呢那边的人口不够多不够密集，我把网铺到那其实我是不挣钱的。但是由于这个电信公司并不以牟利为唯一或者最高的目的，所以他照样把网铺到那。那这个事情又帮了国家很多人，尤其孟加拉女性啊，妇女是特别支持尤努斯的。那这个尤努斯呢，原来跟这个哈希纳总理啊关系也是很友好，哈希纳也觉得他是我孟加拉之光。你想看孟加拉的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尤努斯是谁，他是孟加拉的骄傲跟荣耀。可是有问题了，问题在哪？在2007年的时候，这个尤努斯就觉得这个国家不对头，这个执政党人民联盟不行，这个最大反对党民族主义党也不行，他就宣布他要试着要组织一个自己的政党。尽管最后啊他也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算了还是不搞了。但是他提出过，你提出过，你虽然没有真的去阻挡，但是就已经使得哈希纳对他非常警惕。哈希纳就觉得你这人是什么意思啊，你想造反吗？然后终于到了后来呢，他就被哈希纳好几次，哈希纳自己的人民联盟、哈希纳的政府以及跟他友好的其他的小党人就好几次去举报控诉跟上法院这个控告这个尤努斯。其中一次控告，第一次他被人控告是什么呢？是他曾经在媒体上面说，孟加拉的这些政坛上的这些人物啊，他们只被权力欲望驱动，而不是真正的出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或什么意识形态，所以这些人呢都是唯权是图，而不是基于理念，大概这个意思。结果就被孟加拉的其中一个政治人物告他诽谤，这是诽谤，上了法庭。好，然后到了他70岁那一年呢，也就十年前的时候呢，十来年前的时候，他被赶出了他亲手创立的这个孟加拉乡村银行。那么因为这个乡村银行，说我刚才不是说吗，不是属于他，是属于国家公有的。那么国家就说你年龄已经过大了，超过70了，就把他赶出去，他就不在，所以他今天已经不在乡村银行具有任何实质的职位，他最多是个精神领袖而已。那么他还成立了一个机构啊，叫格拉明达人，这也就是乡村达人。达人你听过吗？就原来跟这个娃哈哈一起搞起来这个法国著名的食品工业巨头。这个食品工业巨头呢，由于尤努斯的威望，就愿意支持尤努斯跟他的乡村银行共同办了一个社会企业。这个社会企业干嘛呢？主要干一件事儿， 就是呢制造酸奶，做酸奶。做酸奶有什么好处？你要想想看，孟加拉这么穷的国家，如果你大力推行酸奶这件事带来什么效果呢？就首先这个酸奶不是在超市便利店卖的，而是供应给街头小贩，就让孟加拉街上出现很多专卖他们家酸奶的这些小贩，意思就是要让这些人他自力更生，他原来可能没工作或者怎么样，哎，我自己成为一个一人户个体户，我出来卖酸奶那行吧，然后让他们有收入，然后同时这酸奶还能够供给营养，因为孟加拉太穷了，所以呢很多人呢尤其这几年这个通货膨胀厉害，那么他们呢是食不饱腹的情况下极度需要营养，卖酸奶就是个很好的一个补充营养的东西。可是孟加拉政府因为这件事情提起法律诉讼这个格拉明达人这个企业，说他什么问题呢？说查到他的这个酸奶的脂肪含量啊不够高，低于法定标准。那么再来呢又控诉他，说他犯法，犯什么法？贪污。他怎么贪污呢？就是他不是拿了诺贝尔和平奖吗？拿了诺贝尔和平奖不是有奖金吗？那他不是满世界演讲吗？演讲不是有奖酬吗？他不是出了很多书吗？这些书不是在全球都能卖，我们中国都卖得很好吗？这不是有版税吗？他所有这些收入都是没有得到政府批准而有的收入，这叫做违规收款，这是贪污。然后到了2014年的时候，一次过他被政府举诉174条罪名，这174条罪名里面包括说他贪污啊，说他的经营的这些事业里面有的违反劳动法啊，他的乡村银行涉嫌洗钱啊，巴巴巴这些东西。然后拖到了今年的一月份，法律战打了好多年，到了今年一月份之后，他被判刑6个月，就这个尤努斯，但是他没坐牢，是因为他被保释，法院允许他被保释。现在哈希纳下台出走了，那孟加拉要组织临时政府了，谁来当这个临时政府的头呢？那这时候孟加拉的总统跟他召开的这些各方人士的大会就一致推举尤努斯，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此时此刻已经83岁的尤努斯声望最高的一个人啊，他原来不是被判刑吗？把他请回来，让他担任临时政府的领导，那么同时在世界上呢也是张名片，让大家都信得过。那于是各方的抗议示威学生也都觉得尤努斯上行，那我们就信，比较信得过的就这人了嘛，就让他来做临时政府的领导人，让他来安排一次新一轮的大选，看接下来是谁上台。那接下来会是谁上台呢？很多人就说很有可能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齐亚卡利达率领的这个民族主义党。那他这件事儿啊，当然后续发展我们还要观看，如果民族主义党重新回来成为孟加拉的执政党的话，也会带来很多的变化的。这个民族主义党啊，就是一个比较伊斯兰化的一个政党，那么很多人会担心孟加拉会不会从一个本来相对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转向更加伊斯兰化呢？这是有人会有这么一种担忧啊。但同时它也会牵动很多国际局势的变化，那么尽管大格局可能不会太大影响，但我在讲这个之前我想先回到一点啊，就是到底这一次示威它有没有一些深层的原因在里头。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哈希纳执政虽然像我刚才说的问题相当多，尤其在今年才刚举行过的这一次大选里面，他的选举委员会还闹了个大笑话，就因为很多人悲歌这次大选，觉得这个大选不公平，反对党也都悲歌，那么所以投票率是比较低的。原来他们的国家的选举委员会是宣布投票率呢只有 28%，也就是说整个孟加拉1亿多人口里面只有28%的人去投票。可是后面第二天之后又修改数字，说哦，不，我们搞错了，我们不是28%的投票，是42%。尽管有许多的这样类似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不要否认哈希纳在上台，在台上的时候的他的政绩就是带动了孟加拉的经济起飞。尤其是这2009年之后啊，这过去2009年以后的10年里面， 孟加拉每年的 GDP 的增长率都达到了平均 6.6% 的数字，使得国家有许多人开始脱贫。比如说在2010年又一次上台之后呢，孟加拉当年的贫困率是 11.8%，但是到了2022年，也就前两年的时候，已经下降到了 5% 了。那么联合国呢，跟世界银行甚至认为，照这个数字发展下去啊，孟加拉在2026年应该就可以脱离最低度发达国家的这个名单当中了。这就回到一开头我讲的，现在很多中国商人不是也去孟加拉投资设厂吗？那孟加拉主要干的就是纺织业跟农业，尤其现在是纺织业带动的力量相当大，而这纺织品出口主要就是西方世界，比如说美国是它最大贸易伙伴，是它第一大出口国。那么但是尽管如此啊，它这个亮眼的经济成绩在这两三年也遇到了严重的打击。就首先呢，就是它的通胀非常高，几乎还没到失控的地步，但也相当高了，每年是 10% 的通胀率，那么使得孟加拉人的实际的可支配的收入在下降，于是刚刚才脱贫的很多孟加拉平民又重新跌入到贫困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那这当然，比如说前两三年的时候受到了 COVID-19 就是这个瘟疫的影响，然后又受到了俄乌战争的影响，那么然后全球的粮油价格上升等等都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在孟加拉的情况是尤其严重的啊。那再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孟加拉的工作增长开始下降，照道理讲你国家开始经济进展的时候工作岗位应该增加才对，但为什么会职缺反而开始下降开始降缓呢？这又是一个问题。那么再来，在这个情况下就造成了很相当高的青年的失业率，比如说他到15到29岁，现在为止2024年15到29岁的青少年里面失业率是达到什么程度呢？是每八个人就有一个人失业。那么而又要看另一个数字叫做非活跃青年。什么叫非活跃青年？就刚才讲的是失业，在15到29岁的孩子年轻人里面还有些可以上学读书啊，对不对？但有的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是书都没得念，那整个国家的青年群体当中，这种又没书念又没工作的人占了 39.6% 啊，那是占了 40% 啊，而过去四年他的中学生的人数就少了100万啊，也就是说这青年要不就失学要不就失业。那么当然这个数字你说高还是不高呢？是很严重的。我们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况，我们中国在今年1月17号国家统计局宣布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人口的定义不一样，我们是16到24岁，我们的失业率是 14.9%。 那你去比较一下孟加拉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而且另外再来呢，孟加拉的儿童的夭折率又重新开始上升，童婚的数字也增加，因为南亚次大陆是有很多童婚现象，就我们中文会讲童养媳，就年纪小小的这个女儿就把她先嫁给人了，那童婚的数字是很严重的，一直都很严重。2020年的时候童婚占所有婚姻比例当中是 31.3% 了，就三分一的婚姻是童婚，到了去年的时候是一下一口气上升到了 41.6%， 就将近一半的婚姻都是童婚。那你说这个离谱是不是很离谱呢？好，现在为什么这两三年会遇到这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国际局势影响，因为孟加拉高度仰赖出口啊。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跟国家的管理是有关系的，就因为他的政府啊越来越独裁，越是这样的政府呢就会仰赖很多的所谓的 crony network， 就利益网络。就比如说他很多国家开展的事业，比如说国家他做很多投资没错，但是这些投资呢并没有带来太多的就业岗位的增加，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他把很多资本都投入，国家的资本公帑投入到一些跟执政的这个党团有利益相关的人士所开设的事业上面，那么造成了很多大量浪费掉的重复投资，造成了很多的国营或者是非国营但是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或者事业可能是跟国家关系比较好的，他 他们得到了很多这些资金，然后又由于他们彼此有这种利益交换啊，又由于这个政府他的反对党都不见了，都被抓起来了，又由于很多的这些媒体也被关掉了，你又不能骂政府了，所以这个政府越来越听不到人民的需求，听不到人民的声音，而且他反正执政会一定赢，那么所以呢他就变成了，他就越来越无法回应民间的种种的情况。那么最后一个原因呢，就在我看来，就是他的工作岗位跟教育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匹配。制造业跟农业是有工作的，而制造业当中有很多技术工种呢，甚至还有职缺，可是问题是他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却不符合这些职缺的需要。那么最后再补充一个，就他私人投资放缓，就由于整个国家经济不是那么好，那么很多政府呢推动了很多的政策不是有利于民间投资，反而是去政府主动做一些政府看重的领域的投资，那么出现一些不太平等的状态，不太公平的状态，那私人投资也都放缓，那么这些是这一次的抗议示威浪潮的深层原因。也就是说孟加拉原来是正在起来的，但这两三年遇到重创，因为国际局势跟国家管理失调，那么而青少年呢又是其中最受打击的一批人，要不是没书念，要不就是没工作，所以他们就会成为这一次示威浪潮的主力。说到这啊，我们还要回应一下，就之前有朋友提过，说国内看到有一些媒体的声音说，这一次孟加拉的整件事是有美国的身影在背后，甚至认为美国应该负直接责任，就像我们常讲那句话，美国难道就一丝责任都没有吗？就是这些学生们示威人士是不是被美国煽动起来的呢？这个哈希纳是不是美国的受害者呢？本来这个国家在他统治下挺好的嘛，他长期执政20年，这个跟中国关系也友好，相对友好啊，那这个是不是美国在搞事儿呢？那这个讲法啊，就很多人都会引述，是因为俄罗斯的外交官才刚刚说过美国呢会把孟加拉给怎么样给颠覆掉，于是就出现这些事儿。你说这巧不巧呢？是这样的，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啊，由来已久。你说美国有没有参与过孟加拉的内政？那绝对有，就像我说的，当年推翻他们国父那场军事政变，就有很多人认为，直到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很多蛛丝马迹都说明，在当年冷战高峰期的时候，美国是介入过这个孟加拉的军事政变，有这种可能性，也有这种蛛丝马迹，但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依照当年美国的往绩啊，他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干过类似的事儿，那个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峰期。可是后面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的做法啊，策略就有所转变。但尽管如此，美国是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一些他们叫理念，你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影响他的外交的一个国家。就他一方面他跟孟加拉是经济关系非常密切，我刚才也说了，美国是孟加拉的第一大外贸伙伴，就孟加拉的主要的出口都是到美国市场，那么孟加拉是高度依赖美国的。那么美国呢，但是不会只跟你看经济，同时还要看你的政府的人执政的人权状况啊，你的民主程度啊等等。那么由于刚才我描述的哈希纳过去十几年来的一些的执政的方式的演变，风格的演变，使得美国也会受到一些他的国内跟国际舆论的压力，觉得对这个事情要有所行动，有所表态。第一次出现美国跟俄罗斯在孟加拉内政问题上的交锋，那是2022年，就当时美国驻孟加拉的大使啊，跑去看望一个刚才我说的孟加拉最大的反对党民主主义党的其中一个失踪的领袖的家庭。就我不是说过吗，在过去几年里面，孟加拉很多的反对党的一些领袖要不就是坐牢，要不就死了，要不就不见了。那么其中呢，这个民主主义党就是他们以前的执政党有个很重要的领袖就是失踪了。失踪之后呢，这个美国大使呢就跑去他家看望他家人，慰问他家人。 那么结果当时出现一个什么场面呢？就我刚才提到这个孟加拉全国学生联盟，就这个执政党的被人认为是打手组织的这个机构，有人就听说美国大使来这家人这里探访了，就赶去他们这家，就预备在那里呢，就围困美国大使，要攻击这个美国大使。所以这个美国大使听说这个消息就取消这个行程，他倒不是说怕被这些暴徒殴打，而说免得这个事儿升级。然后当时俄罗斯驻孟加拉的大使呢就出来说话了，就说你看吧，美国就是要干预内政啊，这个关你屁事啊，我们俄罗斯就不一样，我们从不干涉孟加拉内政。那么但是美国大使当时就立刻反驳俄罗斯大使，说对啊，你们从来不干涉他国内政，那你们在乌克兰干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好，说到乌克兰哈，这个就是整件事情的一个转捩点。怎么讲呢？就孟加拉建国初期是受到苏联的支持跟影响，这个是有关系的。但是在自从苏联解体，苏联后面孟加拉不是后面出现了一个军人政权嘛，政变之后，军人政权时期跟这个卡利达奇亚她的丈夫执政的时期呢，那么孟加拉是总体上是更倾向于美国的，跟苏联的关系就比较淡。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瓦解之后呢，俄罗斯跟孟加拉的关系呢就简直几乎是微不足道，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派过外交部长去出访过孟加拉，就双方的关系只能说是非常疏远。可是自从乌克兰战争之后就不一样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外交空间被挤缩得非常厉害，那么所以俄罗斯开始回头注重争取一些过去他忽视掉的国家，那比如说孟加拉。那么所以呢，在俄乌战争之后呢，俄罗斯呢就开始屡次的那么对孟加拉提出许多具有相当善意的行动，例如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现任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呢，就是破天荒历史性的去访问了这个孟加拉。那么因为在过去几年你知道国际局势有个变化啊，就是大家认为俄罗斯、中国、朝鲜、委内瑞拉、伊朗是成为一个相对的盟友的状态，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有一些国家被我们希望争取过来的，其中就是孟加拉。那而孟加拉正好又因为过去十几年的这个执政演变呢，被很多西方国家批评，比如说美国就对他有很多的质疑和批评。那么这时候俄罗斯就更加觉得孟加拉呢是可争取的对象，比如说你哈希纳，你在台上先后超过20年的执政，那跟我们扎普京也差不多嘛，那可见我们是能够走在一起说话的。那么尽管大家立国的这个意识形态稍微有所不同，但是这个说到怎么管制国家，谁来管制国家，该做多久这件事上，大家还是能通气的。而且主要就是现在美国西方的国家带着他们所谓的西方式的民主的观念来考察你，来看你，这是不对劲的。那么可是孟加拉自己啊，我必须说在外交上是要掌握一个非常脆弱而精巧的平衡的。这怎么回事？是这样的，南亚次大陆啊是个很复杂的地方，你比如说巴基斯坦，我们中国常叫巴铁，但是你再看啊，巴基斯坦整个国家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其中最重要的武器装备是购买美国军火，所以巴基斯坦是有 F-16 的，对不对？而它的最大的对手，巴基斯坦的对手就是印度。那么印度呢跟我们中国呢是相对关系不好的，我们都知道边界冲突、边界问题等等，在很多方面都是竞争。那印度现在是完全取消了中国游客的旅游签证，那么包括我们香港，现在以前我还能去，现在也不能去了，因为香港护照也不能够申请旅游签去印度了。那么而印度呢，那你这么讲是不是应该跟我们的很多人心目中的最大敌人美国走在一起呢？也不能这么看哦，因为印度传统上是俄制武器的最大的出口入口国之一，是很复杂。而孟加拉又是什么情况呢？在这里头孟加拉呢是跟印度是最友好了，尤其像哈希纳他这时候跑印度就这个理由，印度跟他关系是非常友好，毕竟在他立国的时候就受到印度的支持，而且印度在他旁边的老大哥这么巨人般的身影就在你边上，对不对？那么同时呢，孟加拉呢又保持一种不结盟态度，但是又很暧昧， 你比如说你听过一个东西叫四边安全会对话嘛 ,Quad, 那么这个概念原来是来自于已故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是认为日本、印度、美国跟澳大利亚四个国家能够组成某种的联盟状态，保持印太地区的开放、安全、自由，巴巴巴这些东西。这个叫后面呢，在他确实之后，这个东西在美国手中逐渐捏塑成一个四边安全对话，这里面就有印度就加入了。但是我们中国一直对四边安全对话是非常不满的，觉得这是一个抑制中国发展的一个联盟，一个准军事联盟，我们甚至会这么来看。好，那么而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之后，这个国际局势变化当中呢，本来对这个事情不是太有话语权，因为俄罗斯在印太地区的身影，它的存在感太弱了。但是在现在不一样，他现在觉得这件事情他也必须参与进来，他就觉得这个孟加拉呢跟这个美国啊、印度啊，尤其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国家这么搞得太近是不好的，那么也就希望孟加拉不要加入这个联盟。我们中国当然也是，但是孟加拉呢，你说他对俄罗斯态度怎么样呢？比如说俄乌战争之后啊，孟加拉呢是在多次的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决议的投票当中呢都是弃权，投弃权票的。那么也就是说呢，孟加拉呢是跟印度一样回避对这个俄罗斯最强烈的指责，但是他也参加了部分对于俄罗斯的制裁。那这主要就是因为他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当美国发起对俄罗斯的制裁的时候，那孟加拉呢不好办，也必须跟着去制裁这个俄罗斯才行。但是另一方面呢，孟加拉又曾经在哈希纳访问日本跟法国的时候跟他们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那么俄罗斯呢每次遇到这种谴责是一定回击的，回头就骂，比如说骂日本骂法国。但是很有趣，这些联合声明是孟加拉跟日本分别跟日本跟法国提出一些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可是俄罗斯是骂了日本骂了法国，但是不骂孟加拉的，是避免抨击这个孟加拉，所以双方的关系相当暧昧，相当暧昧。而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在去年的四月啊，孟加拉发表了一个他的国际局势上的一个政策的纲领性的文件，叫做 Indo-Pacific Outlook, 也就是印太地区的展望。在这份文件里面，他首次用到了一个四边安全对话的一个核心口号，叫做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也就是自由与开放的印太这么一个概念，这是一个口号。就也再重复一遍，就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跟美国共同构建的这个四边安全对话体系，它的口号就叫做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但孟加拉自己对这个东西的回应，他提出的纲领性的文件又用了这个口号，所以在去年曾经一度大家在说孟加拉是不是潜在的被这个四边安全对话拉拢过去了，要加入他们了呢？而当时我记得中国我们官方外交部反映说，孟加拉不在，如果是这么走下去，恐怕会造成对我们中孟两国之间的关系的持续的损害。那么可是孟加拉在同一份文件里面又强调了一个相反的观念，叫什么呢？叫包容性是孟加拉的不可协调的要件，孟加拉绝对不会加入军事联盟。包容性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话就是说给中国跟俄罗斯听了，就是说我现在呢对四边安全对话这些大哥们呢我是展露好感，语言上展露好感，可是我也跟这些大哥说得很清楚了，你搞这些联盟啊，你不把中国不把俄罗斯带进来啊，要排除掉他们的话，哎，这是不行的哦，这是不对的哦，他是这么一个态度。另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拉夫罗夫呢在访问孟加拉的时候啊，他向俄罗斯提出过要求，孟加拉这个要求是什么呢？你还记不记得缅甸？好久没讲缅甸了。那么缅甸昂山素姬在执政的时期不是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叫罗兴亚人危机吗？罗兴亚人就是聚居在缅甸紧邻着孟加拉的这片地区上的一些人， 那这些人是穆斯林，就跟缅甸的其他的族群的信仰不一样。缅甸的主流宗教是南传佛教，是佛教。而罗兴亚人呢，从语言上、文化上、宗教上都跟缅甸其他的族群有相当大的差异。而缅甸人对这些罗兴亚人一直觉得这些人是进来侵占了我们领土的一批人，其实他们是孟加拉人，根本不是缅甸人，应该把他们赶回孟加拉去。然后在那个时期不是发生过针对罗兴亚人的有计划的排除、驱逐甚至屠杀吗？那么造成一个很严重的国际难民危机。而哈希纳那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获得国际掌声的一件事情，就是收容这些从缅甸被驱逐出来的罗兴亚人。而这些罗兴亚人呢，本来就是散居在聚居在这个孟加拉跟缅甸边境，跟两边都相通，所以就让他们，你们就过来吧。总共收容了100万，孟加拉已经这么穷了，但是他还是收容了100万罗兴亚人难民。那么因此孟加拉一直要求国际社会要给他援助，因为他收了太多的罗兴亚难民了。孟加拉呢就觉得这长平难顾啊，这100多万这些难民老在我这也不是办法，一直希望跟缅甸军政府谈妥，因为缅甸不是也是军事政变上台的一个政府吗？就是说希望让这些罗兴亚人和平平安的回到缅甸去。但是这个军政府对这个事儿呢是模棱两可，而且现在缅甸内战啊，军政府对此也自顾不暇。因此就在拉夫罗夫访问孟加拉的时候，孟加拉就向拉夫罗夫提出，你能不能帮忙解决这事儿？那为什么俄罗斯能帮忙呢？是因为这样的，目前的缅甸的政变之后的军人政权，国际上普遍认为对他仍然保持影响力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第二就是俄罗斯。所以就向俄罗斯提出，你能不能帮帮忙呢？那这个拉夫罗夫呢也很有意思啊，他两次公开谈话里面都说到这个事情，我们是很乐观的期望这个缅甸跟孟加拉能够达成协商。就摆出这个态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两边去谈啊，那这你们好好谈，我希望你们好好谈，意思就是我不参与，你们去谈，那不就等于不帮忙吗？那这个也让孟加拉相当失望。反正呢就俄罗斯呢对于孟加拉的态度就是要拉拢，但是很多事儿呢他也帮不上忙，比如说缅甸这事儿吧，罗兴亚这事儿，他也许他会觉得我觉得他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他现在俄乌战争自顾不暇，第二是什么呢？就是他也把这个当成筹码，就你如果想让我帮忙跟你去说服缅甸把这些罗兴亚人带回去，那么你必须在某些方面跟我更加合作，比如说对美国对这个日本的态度要有所变化。那么另一方面孟加拉又不想这么做，因为孟加拉也不想得罪这个日本美国，尤其更不想得罪印度。那么而孟加拉跟中国的关系啊，尽管比较敏感不好多说，但也还是难免要提一下。由于他跟印度这么铁，你就能想象他在中印两国之间是什么位置。就他参与了一带一路，他跟我们中国关系也相当不错，尤其哈希纳在这个示威浪潮中间7月10号才来北京，他也希望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跟中国的援助。那么他10号来北京这一趟呢，中国媒体没报道，但是海外的媒体跟孟加拉本地的媒体报道，他是来中国呢要求要有50亿美元的贷款。因为孟加拉经济不好，外债相当高，他要做一些再融资，他已经分别向 IMF 和中国那么求助了。那么在中国这边他就提出了贷款50亿，我相信他来中国也会谈到罗兴亚人问题，希望中国政府出面跟缅甸讲一讲，说能不能让这些滞留在孟加拉罗兴亚100万难民回到缅甸去，也应该都会谈过。那么他很重视跟中国的关系，跟中国关系相当友好。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跟印度现在不怎么样，所以他夹在中间也很难办，所以孟加拉的外交是这个场面。那么在这个场面底下，你说哪一方会希望他颠覆倒台呢？在我看来，恐怕哪一方都不希望他有剧烈的变化，像今天这个局面啊。对另一方，任何一方面来讲，都代表着未知，太巨大的未知了，哪怕对美国来讲。所以你说美国会不会参与颠覆他呢？我是觉得机会不大， 尤其美国还要看重跟印度的关系，因为对印度而言，哈希纳政府跟他的关系是相对友善的。印度现在会担心的是什么呢？接下来如果真的是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卡利达奇亚他要重新再出来当总理的话，他就担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孟加拉的民族主义党啊，就像我刚才讲的，哈利达奇亚他们呢是比较偏伊斯兰化的意识形态，他们跟巴基斯坦尽管过去是跟巴基斯坦闹打过仗，但他们其实跟巴基斯坦的关系相对友好，大家在很多方面是能说上话的。所以印度也会担心，如果你孟加拉接下来的新的这个政权更加亲巴基斯坦，更加疏远我，那不是很不妙吗？所以在这个局面下，印度也不会希望他垮台。印度不止不希望他垮台，印度甚至之前提醒过了，我昨天看到的印度斯坦报啊，他们Hindustan Times 他们有一篇报道说什么呢？说早在去年六月，印度政府的情报部门就已经警告过哈希纳，说你啊，现在这个刚上台的这个萨曼，他们的陆军参谋长，这个陆军参谋长现在不就是出来稳定局面，说宣布中立，然后最后由于就是因为大外界猜测，就是因为他不肯支持哈希纳，他不愿采取戒严统治，那么逼迫哈希纳失去了军方的支持，要逃到印度吗？而这个萨曼是去年六月才上台担任孟加拉的军事的最高指挥官的，在那个时候印度政府就警告过他说，这人啊信不过这人你把握不住，没想到现在是真的，没想到现在是真的。可见印度也不希望哈希纳垮台，而美国呢则是觉得哈希纳政权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你说美国会不会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民族主义党如果他真的重新上台对美国更有利呢？不一定。因为这么一个伊斯兰化的政党，孟加拉过去出过不少恐怖分子的，有些恐怖组织甚至跟这个民族主义党是有关系的，那么至少哈希纳政府是这么讲啊，那么所以这里面还是很麻烦，反正是一团乱麻，我们不要轻易的就相信一些最简化的一些说法，我觉得这是重点。好，那么再来我们讲哈希纳现在在印度，他本来不是提出过他一个愿望，想想去英国政治庇护，那么因为他有一个外甥女啊，在英国从政，他的外甥女现在是英国工党议会成员，那么也就刚刚选上了英国的国会，英国国会不是改选过吗？他的侄女就在英国当上了国会议员，是工党的，那么他希望去投靠他，但是英国政府已经表示拒绝了，说我们的法律啊没有这种规定，说你一来就能够直接跑到英国庇护，英国是主张要求政治庇护的人是首先去他就留在他第一个去的国家，也就你还是留在印度的好。那么印度会不会继续收容哈希纳呢？尽管印度跟哈希纳关系这么好啊，但是我看也还是颇有难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举个例子，如果接下来的孟加拉政府要求引渡哈希纳回国受审，说他在过去十几年的执政，在过去一个多月的骚乱当中做了太多的坏事，他负有法律责任，要把他引渡回来送审，那你印度送不送呢？你印度要是不送，不就是跟这个新上台的孟加拉政府搞砸了关系吗？这关系不好，这个孟加拉政府又进一步倒向巴基斯坦，你印度怎么办呢？或者他进一步要倒向中国，那你印度又怎么办呢？所以印度呢，就你留着哈希纳在这，人家跟你要，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最好还是别留着哈希纳。那哈希纳能去哪呢？啊，这是个大问题。那么一般像这种情况啊，一个流亡的一个出逃的不被推翻掉的前政治人物，他去哪对那个所在国来讲都是烫手山芋。我估计他大概率不可能会来中国，那么很有可能这种情况，很多国家的这些以前情况，大家都会跑去某些中立小国，比如或者中立国家，比如说瑞士，我们就看看接下来怎么演变吧。哇，今天这期节目一做又超长了，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回报吧。因为我上星期不是放了大家鸽子吗？主要就我也讲过，上星期我因为有些家事要处理啊，使得我的整个工作生活的节奏出现很大的变化，真是抱歉。但是有朋友很明智的发现了一点，比如说有位朋友叫做 Purple Red Hat， 你说随机波动真是不能上。因为我上一回不就是上过随机波动，还说我这个新的八分半从来不割嘛，没想到接着就开始放鸽子了。啊，你这话倒真是提醒我，随机波动这种节目咱还是以后别上的好，上了之后就会想放鸽子，跟那三个姑娘聊半天太松弛了，我干嘛那么累呢，对不对，就会这么想。然后有位朋友叫小哀，今天困了吗，你就是坏了，这下买到真八分了。对啊，八分半本来前二十集都没怎么放鸽子的啊，结果现在一下又演变成八分，又开始放鸽子了，实在很抱歉。好，有位朋友叫小驴啊，上礼拜给我的留言了，你说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输给我们网球女单冠军郑钦文的波兰选手斯瓦泰克采访痛哭的视频，看到了一些充满嘲讽的评论，其他国家运动员不能够为自己祖国赢得更高荣誉而哭泣，就是矫情，输不起，为国争光应该是所有运动员都会有的情感吧，在社媒怎么就给我一种我们的爱国情感是高尚的，其他国家都是卑微的感觉呢。说到这一点啊，我必须联系另一个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叫 HD9238761， 你说我能不能讲讲陈梦和孙颖莎决赛现场的情况，很难想象出现这样的情形，难以理解。我跟你说啊，这些事情都弄得我很累啊，我最近看奥运啊，我尤其看到国内很多相关的反应，我会觉得特别特别疲倦。我们越来越多的去谈论这个世界怎么针对我们，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就是人家的选手输了哭了，我们就还要嘲讽人家什么这些事儿。其实你仔细想啊，跟这个陈梦和孙颖莎决赛的情况是有点关系的。陈梦跟孙颖莎决赛出现这种现象，就大家都觉得是饭圈文化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常常觉得我们的饭圈文化也是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人爱国的一种情绪基础，也就是说以饭圈的态度去爱国，你当你以饭圈的态度去爱国的话，你就自然就会出现那种现象，就是觉得因为饭圈就是我们不用讲什么体育精神，不用讲什么奥运精神，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哪怕对手输了给我们的选手他太痛哭难过了，我们都还要嘲讽他，就相当于我捧一个偶像，我就要别的偶像的粉丝啊、要是输了或不如人了怎么样了，我们就还要嘲笑他们，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些人的爱国主义是一种饭圈式的爱国主义，那么我们整个国家弥漫了一大片的很强烈的饭圈意识形态，那就会出现陈梦跟孙颖莎是一样的一回事，在我看来至少是很相似的。但这个今天我真的不想多聊，我觉得一聊这些话我就觉得好累好累。哎，谈个正经点的一个奥运问题啊，就猫猫邓三轮，你说我最近有没有看奥运呢？近期我们中国运动员在一些欧美垄断项目和一些冷门运动上相继斩获金牌，前者让一些国外运动员破大防，当然我们这次在一些以往具有统治性地位的项目上也面临越来越吃力的情况，例如体操和乒乓，到底是因为天才型选手的断层，还是国外选手越来越强了？还有就是网络上有些声音认为新增的冷门项目似乎是为精英阶层量身定制的，想知道我有什么看法？您一连串问了我三个问题啊，那么但是我想答那个我现在最简单容易回答问题来讲，就比如说乒乓体操，我们以前是很有统治力的，现在开始吃力了。其实你回看羽毛球也是，我们曾经一度羽毛球尤其男单也是一个垄断的局面，但现在都开始遇到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怎么来理解呢？一方面我觉得挺好，你说乒乓，就我们过去曾经很担心过，就是乒乓球会不会常年垄断在中国手中啊，使得这个奥运主办方觉得这事儿没意思，国际奥委会取消掉乒乓这个项目，我们很担心，这是我们国球啊。我们以前不是还出现过养狼战术吗？就派人出去教育好这个全世界的乒乓球手，使得现在你看普通话成为全球乒乓圈的普通话，不就这个情况吗？所以可见我们的做法成功了。那么其实我觉得你乒乓球这种事儿啊，就是越多国家能够跟我们一较高下，我们应该更开心才对，这对我们是好事儿。 也会加强。我们的目标不是为了常年垄断奥运金牌，而是要让乒乓这种项目越打越好，越来越受欢迎，而我们中国始终是其中前列的强国，这是一个总体目标吧，我猜。那至于体操的情况是这样，体操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对手啊，当然是美国。你知道有一个，尤其是女子体操，这里面有个很特殊的不一样，就我们的体操运动员在过去常年以来是一种我们都知道的举国体制栽培出来的，也就是说呢，主要是国家栽培、国家训练、国家出人。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平常比如说你，我们现在平常你看小孩有谁去玩体操呢？真不多。就体操在中国其实不是一个民间普及的运动，跟乒乓球、羽毛球不一样。乒乓球呢，在中国真的是全民普及的运动，但体操不是。可是体操在美国过去20年间却发展成一种全民运动，就在很多美国的中学那里的女生最热门的运动项目之一就是体操。就也就是说，美国或者很多其他国家都是一种市场导向或者由下而上，那么他们的运动员呢，并不是由国家专门机构，比如说做个体育总局专门去养起来培养，或者去选择优秀的种子，而是透过全民多数人的参与，在里面拔尖而出一些选手。美国现在是这个做法。就往往我们看到我们跟外国在一些项目上的分别就在这里，就有如果有一些项目在国外它越受欢迎，在其他国家越受欢迎，越多人参与，越多人投入，他们越容易出英才，越容易出现一些可以跟我们一较长短的运动员。而越是一些比较冷门、能少人参与的，我们透过专人培养能够出彩的项目里面，中国往往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那么当然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两年新加这两届新加的滑板，那滑板由于中国现在我们整体投入民间参与程度还没那么高，而在过去也不是举国体制内的重点栽培项目，所以现在就会被放在比如说像日本这些比较多人去玩的这些国家里面了。那么尽管它是冷门项目，相对冷门，其实也滑板现在也一点都不冷门，但其实呢在一些国家那里还是跟我们有些分别。那么另外还想讲的就是，说实话啊，尽管我们不讲种族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种族差异、体质上的差异是确实存在于运动当中的。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游泳，像游泳呢，为什么你很少见到黑人运动员？是不是游泳圈搞种族歧视呢？不是，这是跟体能有关的。比如说游泳讲究肺活量大，其实我们亚洲人肺活量是比白人、比黑人都还要大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如果肯吃力、花力气去游的话，我们是能够出现我们这么好的成绩的。而田径，你就会看到就黑人的表现就极好了，是不是？尤其短跑，尤其跑步的赛事，而我们中国人在或者亚洲人在这方面就稍逊，就还会有这种分别。所以你说哪些项目会是哪些人能够赢得多，哪些国家会垄断，这真的不好完全一致而论。但由于今天节目时间已经严重过长了，我就没法在这里继续回应下去了，我也对这个话题呢也只能够暂时就点到即止，万分抱歉。好，最后让你听首音乐。最近孟加拉有首很红很红的歌，是一个嘻哈，是一个说唱，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孟加拉的说唱歌手的歌曲。那孟加拉的说唱音乐在这几年，孟加拉在他们的流行音乐里面地位是相当高的，很受一般青年欢迎。在孟加拉过去一个多月持续的示威浪潮里面，而孟加拉那些最红的 rapper 也跟全世界大部分地区 rapper 一样，都是政治意识相当强，相当投入到这场反政府的示威运动当中。那么其中有一个孟加拉很有名的 rapper 叫 Hana Jose Shimu， 那么他有一首歌叫 Awa Uta，那么是一首很红的歌。那这首歌呢，一开始啊，他录了一段音，就是来自孟加拉国父的一个历史性演讲，就讲孟加拉人不是笨蛋，我们不会陷进他们丢过来的每一个陷阱，哇哇哇这样子唱。然后这个人呢，就被孟加拉政府在过去一个多月的这个示威浪潮的镇压里面被逮捕了， 他被捕了，被抓起来了。那么当然昨天前天也放出来了。那么然后当结果就使得孟加拉很多的音乐人更加愤怒，就投入要要求释放他，然后创作出更多的说唱歌曲出来。在整个示威运动当中，你都能够看到和听到学生们大声的放着这些说唱歌曲啊，把他们当成抗议歌曲。尽管这种说唱抗议歌曲你不好跟着唱就是了。那么于是就出现了另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rapper 跟音乐制作人，他写的曲子，这个人叫做 Shazam Beats， 他写了一首歌啊，叫做 Kotaku。 那这个 Kotaku 是一个很有力量感的一首歌。 Kotaku 是什么意思呢？就翻译过来就 speak out， 就说出来，大声说出来。他就呼吁孟加拉老百姓们有话就要大声说出来。那这里面呢，他的歌词大概有这几句话，我把它翻译念给你听啊。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国家真的独立了，我们是真的独立了，怎么还会有这些问题呢？你说呀，扣他裤，你说出来啊。我的兄弟姐妹正死在路上，你有试过做什么去救他们吗？你说呀。致命的毒蛇缠绕着我们的脖子，你有找过到这个蛇的头在哪里吗？你说呀。就一路就是那么一路非常决绝凶狠的唱下去啊，就是这首 Kotaku Speak Out。 那么我今天给你听的就是这一位 rapper 的这首 Kotaku Speak Out。 当然现在这个运动已经进入了新阶段，但是我们听这首歌，你想象你在孟加拉街头过去一个月，你完全能够感受到这首歌跟听这首歌的人背后的那股怒火是从你的耳机跟喇叭里面冲破出来，爆炸般的呈现。